好了人生，饱和。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儿人生，我是宝儿。今天的职场主题呢是直言不讳，心照不宣。刚出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大人讲话其实都不够坦率，然后蛮浪费时间的。但是你经过几年的社会工作洗礼，你会发现直言不讳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是错失合作的机会。你必须要去学会去解读那些没有说出口，就是像那种话中话，它的延伸含义是什么，然后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那种默契，才会使得合作的机会可以产生。那以前你就会发现会花很多的时间，就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在开会讨论啊，还是跟客户厂商议价沟通等等。然后我之前有一次在工作上，在车上啊，去拜访跟主管去拜访一个客户，然后就问他说，诶，你们怎么不直接把我们之前在公司讨论的一些想法跟客户直接说，然后去探讨他的可行性，有没有办法合作。然后主管就说，我不能先开口，要他先开口才行。然后老实说我不懂，我觉得很浪费时间。就是我觉得工作交流跟讨论不是应该要建立在双方各自的专业领域，我可以释放出什么样的资源，然后还有我想要怎么做，然后去针对这个东西讨论，看看彼此有没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去创造一个互惠。但是你有想法，因为对方没有先开口，然后有其他的考量，所以你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就是在那边拉锯，整体的环境在改变，所以其实以往的交涉跟一些新形态的沟通其实也慢慢的在转变，谈判啊，还有交涉啊，去你彼此拥有多少的筹码，你会这样丢一点点丢一点点去试探对方的底牌，再去看看说，诶，你释放这样，然后我来评估说，那我该放出去多少。但是我必须说，就是现在以前不认同啦，就是这种谈判的伎俩，但是现在其实因为吃过几次亏，你就不得不说你要去学习到它当中的一些小美感，因为你要学着保护自己。所以我开始也是做了一些调整，比方说就是以前啊会对厂商直言不讳，但是现在会选择性的直言不讳，然后不再像说每次遇到任何的事情会很赤裸裸的跟他人那边不干净。因为如果你想要不干净，可是其实对方搞不好不想要。所以我觉得你要达到心照不宣，它也是需要一种时间去培养彼此的默契啊，还有工作的脚步。所以很多合作厂商为什么可以长期合作，我觉得它的基础会建立在这个上面。像吴宗宪都唱了真心换绝情，所以用真心哦，可以去作为跟一个你没有接触过的合作方交涉的一个种子。但是真心或是绝情，就是要看时间慢慢去评估，说你这个合作的厂商他到底跟你的痛合不合。只是说要这样持续的付出真心，老实说被磨到后面，真的到后面愿意这样做真的是寥寥无几。所以我觉得直言不讳，心照不宣，这是我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种职场之前经历过的一种感想跟感触，也可以作为说现在在职场上也许听众朋友有遇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提供给你做一个发想跟参考。那今天宝儿人生就分享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